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有请原中国女子冰球队队长、现任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王丽诺，请她给我们介绍冰球运动的特点以及场地方面的特点。 大家好，我是中国女子冰球队退役运动员王丽诺。冰球运动的特点，它是一个对抗性极高的这个团队配合的项目，也是作为冬季奥运会项目中的集体项目。这个冰球运动可以是提高个人的这种灵敏啊、平衡啊、协调啊，然后呢通过这个团队集体的这种训练方式呢，培养人的良好的沟通能力。同时在你训练当中呢，你还要克服好多个人的，从比如说你的完全的意志品质，包括你的自制力、听从安排的这种服从力，就是说可以说要具备一个比较综合性的能力。冰球场地呢一般是61米长，宽是30米，这个是一般情况下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的场地。那么最小规格它也会有这种长26米、宽15米的，主要是根据它这个北美地区在当地呢，可能适应于商场或者一些小的学校的场所，它可能会有一些尺度的变化。但是国际冰球联合会主办的场地呢，一般的长都是在60到61米之间，宽是29到30米。冰场四周啊，它是以1.2米至1.2米高的那种，以前呢是木质的，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啊，它的这个材质变成了这种可塑性材料的，这个界墙的高度呢没有变，但是它材质已经跟以前不同了。我小的时候用的还是木质的，但是随着我们训练的这种先进度啊，包括是国外的这种器材的这个提供，我们用到了这可塑性的这种围板，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围板是为了保护运动员可以在比赛行进当中不受到伤害，所以它这个场地设置的时候，它周边的是场地界板和包括这个玻璃是有弹性的，也就是我们撞到上面是有一些回弹的能力，不会说特别坚硬，然后我们撞到上面容易受伤的。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下午4点和晚间8点，利用2-3分钟的时间，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